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。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迎接画面。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的悲，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哦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哦，眼泪。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，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